网上购物呢也叫 e-shopping 啊 ，e-shopping。哎，比如我们经常说到的电子商务叫什么呀 ？e-commerce。 哎，对，叫 e-commerce。还有电子政务，就政府现在好多的办公呢也都放在网上了，叫 e-government。 e-government。 哎 ，e-government。哎， 非常潮的词语。 哎，对啊 ，e-shopping。哎，对这种词。 应运而生的，大家可以写下来 ，e 横杠啊 ，e 小横杠，然后 shopping。 没错没错，那么有网店也就有实体店，那么实体店叫什么呀？ 实体店应该叫做 哎 ，physical store 啊 ，physical 对， 哎对 ，physical 就是物理的、实际的、实体的 physical store， 还有一个词呢，大家应该都见过叫 bricks and mortar store， 哎 ，bricks 用砖和这个泥啊 ，bricks 要加 s 啊，砖 bricks。连字符 and 好 mortar m o r t a r m o r t a r，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记过这个词组哈。好 ，bricks and mortar store 和 physical store 是一样的意思，我们所说的实体店， 看得见、摸得着的店，啊、 没错， 可以进去买东西、试穿的，啊、 没错、 啊，跟人聊天的、啊、这些店。 对， 好，现在的 e-commerce 以及 e-shop、e-store 都属于 shop online。那付账单呢 ？Pay their bills。 嗯，好啊 ，pay their bills。其实呢，我们说，哎、就有时候呢，付账单还可以叫什么 ？foot the bills。foot f o o t， 哎 ，foot the bills 也是哎付账单的意思， 缴那个单词哈。 哎，对对对啊 ，foot the bills 和 pay 啊 one's bills。 你去把那账单给缴一下。 对对对，没错。 交和缴。 哎，对，哎哎，我上次课我记得给大家讲过一个，比如说，哎，晶晶，咱们今天晚上吃饭 A 制吧？还大家记不记得那个 A 制怎么说呢？ AA 制， 这个账单既不是晶晶付，也不是我来付。 Split the bills， 很好，没错没错。哎，晶晶学得很好啊。好，哎，代表大家哎一掌握下来了啊，就 split the bills， 我们把这个账单分开来付，对吧？ 嗯。 哎 ，AA 制啊 ，split the bills。 哎 ，split 就是撕开、分开啊，大家分开来付，平摊一下啊。And invest their money。对呀、啊，现在很多网络上的是吧？哎，一些投资啊什么的渠道也挺多的。Sometimes in ways。哎，这个 in ways 还用的挺好的。 嗯，好，这个 in ways 这个词组呢，大家平常要注意一下啊。老外他一般怎么用呢？你记这个表达啊，就 do something in ways that 后边又是加动词。好 ，do something in ways that， 比如说晶晶，比如说啊，晶晶 organizes a drive。In ways that encourage listeners to be more passionate about English learning. 嗯， 啊，比如说晶晶啊，组织了一个活动，他组织的这个方式啊，旨在鼓励我们的听众啊，对英语的学习要更富有热情。我再说一下这个句子哈，晶晶 organizes an event in ways that。Do 啊 ，in ways 后面是直接跟动词啊 ，in ways that encourage listeners to be more passionate about English learning。 哎呀，我感觉这前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先说我是组织一活动， 对对， 然后再说是什么样的 in ways， 哎，以什么的方式，对，其实你要从中文翻过来，哎，英文翻过来又很难翻的，说以鼓励大家更热情学习英语的方式 组织一活动， 就觉得特奇怪，对吧？那我们从翻译的角度来讲怎么办呢？把这个 in ways that 给它删掉，就是它其实就是什么 in order to、 哦、 so as to、 哦、 表示目的， 说得通， 哎，对，从而、哎、对，是为了。哎， 从而为了，对、哎、以什么方式，对，以什么方式，不就是从而为了吗？ 没错没错， 哈，原来我们学到了这个意思 in ways， 以什么方式，从而 哎，是是， 好好，我们来看第二段，说这样呢 This has led many people in China to embrace technology full tilt， 很生动的一句话哈。 No matter how questionableLed many people in China， 这促使或者是这导致了许多中国人呢是全面拥抱了技术，不管某些技术呢是否还有疑义啊 how questionable， 有疑义就是指可能有些技术还不成熟。 对对啊，就值得大家给他打一个问号的，对吧？好，这地方呢，第一个词呢，哎，刚才静静也提到了啊，这个 lea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哎，这个 lea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lead 呢，它的这个词性啊，感情色彩呢是一个中性词，对吧？哎，可以说，比如说 lead us to believe something， 这使得我们啊相信某事，对吧？那有的时候呢，可能说 lea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个可能是 lead 呢是不好的事情，对吧？它有的情况下是等于前面的这个 prompt somebody。To do something， 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来提醒一下哈，因为在平常我上这个翻译课的时候呢，发现大家对这个使某人做某事，大家特别容易出错。比如啊，好，这使得我们能够做某事，它这个语气里有这使得我们能够做某事。比如晶晶的啊英语 PK 台，使得很多的听众啊能够轻松自如的应对各类英语考试，使得你们能够应对考试，它是赋予你们能力了。这个地方你肯定不能用 prompt。也不太适合用 lead， 对不对？ 嗯， 更不能用 make you do something。很多同学一听到使某人做某事，就是 make you do， this makes us 怎么怎么样，其实很奇怪。好多中国学生呢，一听到使某人做，就是 make somebody do。你一定要分清色彩啊！使某人能够做某事，他用的词是 en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或者是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哦。 一定要记住， 使某人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啊？这个 able 呢，就 enable， 哎，就是 able 这个词的词根嘛，肯定就是赋予能力嘛，再加上 en 的前缀， 哎， 就是 enable， 使有什么能力能够做事儿了。 没错没错 ，enable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是使某人能够做某事。记下这个语境啊，晶晶的 PK 台是你们能够轻松应对各类英语考试了哈。 嗯， 好，再来看第二个。好，那么晶晶啊，突然有一天，哎，他这个可能是有一个更高大上的活动啊，来不了了。说这使得我们啊，怎么样呢？不得不怎么怎么样了啊，不得不去换一个频道去听节目了，因为晶晶不在了哈。这一天突然有一天，哎，给这个比如说给总理去怎么怎么样了哈。好，这种情况下你什么不得不？那这个地方就是可以用 prompt you to do something， 迫使你去做一件事情。 哦，就刚才那外力促使。 哎，那是不好的，对吧？哎，一种就是因为晶晶突然有一天 有点事儿， 哎，有点事儿了， 别的事给耽误了。 哎，对对对对对，哎，所以说你不得不去做了。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 promp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但是呢，一定要切记，千万不要轻易的用 make somebody do。make somebody do 呢有一个强迫，而且呢。 有点命令你，你那去去把鞋给我做了，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把鞋给我擦了。 哎，没错没错 ，He made me do this， 是他让我做的， 让我做这事儿的。 哎，感觉好像是你， 他发号施令。 哎，没错没错， 他让我做这事儿。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 了。啊，有点不乐意，所以啊，还是刚才前面韩老师说的，真的是什么语境里头用什么短语，这英文中特别讲究。 对对，所以好多人都认为说，哎，英文很简单啊。事实上，因为你还没有学到火候，等你学到火候，你会觉得英文一点都不简单。它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个萝卜一个坑。 是的，是的。 哎，那要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那也还算是可以哈， 啊， 还算是能把握哈。 哎，对对对对对。 哎，好，所以说您看这里的 lead， 它有刚才那个 prompt 的意思。 是是 是吧？你说都来了这种趋势了，完了呢，自然就促使很多中国人啊 lead to 了。 对， 其实我们真的想不到会用 lead to， 是是， 因为我觉得 lead to 就是一带领人到哪儿去， 是 这意思哈。 对， 好，这里 embrace 拥抱。 对 ，embrace 这个词呢，我相信很多同学都见过这个哈啊 ，embrace something 啊，去拥抱什么什么。但是呢，比如说啊，除了我们去拥抱人啊，对吧？比如说这个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呢，它还可以表示什么？表示接受、接纳的意思，接受、接纳。啊，比如 embrace diversity， 我们经常看到外企的这个网站上呢，他们会写我们的公司呢 embrace diversity， 我们公司倡导多元化 啊，我们接纳多样性。 哎，对对对，啊，提倡倡导接纳多元化 ，embrace diversity 这个词要记住。 哦，所以它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拥抱，伸出手去拥抱什么，当然它有个抽象的含义，就是说你是真心实意的接纳什么东西，你。